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就今晚咧就係歷史性一刻啦，就唔係美國總統大選前一個禮拜，就因為我哋個即係直播室邊咧有現場觀眾喺度， 係真係好開心啊！ 清一色係美女嚟嘅 ，OK 嚇。喂，咁你要出聲咧，梗係唔係啲人知唔知道有嘅？係啊，咁咧就呢個就派託阿朱玲嘅紅福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唔會有。清一色的女觀眾上嚟聽我哋呢個節目嘅、okay? 我都係要多謝台上俾機會我講啦，即係發揮一下咁樣，即係我希望我提供啲資訊咧，都可以令到台長呢個節目更加之生色添啊！ 係多謝咁即係我哋短期之內，我哋考慮咧，就喺嗰個限聚令撤銷之後咧，我哋就現場觀眾。清一色系女观众，好唔好啊？ 真系开心啊！ 系开心 ，OK， 你开心啫，我开心，我冇呢个福分啊。OK， 唔好讲其他嘢啦，你讲咗你嗰啲手头上啲嘢先，因为我哋今晚咧相当之多嘅 话题啊， 时事话题，因为事实上真系相当之紧迫啊。个原因好简单，大家知道啦，就喺下个礼拜，其实就系美国大选啦。 系啊， 咁喺呢个礼拜会发生啲咩事啊？或者下个礼拜会发生啲咩事咧？咁我哋依家有一個相應嘅部署嘅，咁不過你講啊，你需要講嘢先。 台長講得好啱啊，因為美國大選關係啦，這個世界真係咧外交瞬息萬變啊嚇。咁咧外交瞬息萬變唔緊要，其實我哋咧日常生活裡面都可以 catch up 到咧世界文化，就係話咧我依家嚇同大家介紹一隻。就是呢一個烏拉爾山岩岩牙粉啦，係啦，呢一個牙粉咧，佢就用俄羅斯烏拉爾山嘅岩岩啦、土耳其嘅薄荷粉啦、摩洛加群島嘅丁香油啦，同埋阿拉納山嘅火山礦物嚟嚇混合而成嘅牙粉嚟嘅。咁牙粉咧，第一。其實我做呢個節目咧，我很怕一樣嘢嘅， 整到棚牙。 係啊，棚牙黃啊！我日日都飲咖啡啊嘛，仲要我中意飲咖啡啦，我一日係飲五杯咖啡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棚牙一黃咧，其實喺鏡頭前邊真係好覺嘅。咁我用咗呢牙粉咧都有兩個月啦，咁嗰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啦，即係我自己咧依家咧上鏡都會更加之有信心啊！咁尤其是咧，佢用咗烏拉爾山嘅岩鹽。咁烏拉爾山咧就係前蘇聯咧產鹽嘅一個地方。 喺邊度嚟 㗎？喺歐亞大陸嘅邊界。 係啦，咁烏拉爾山咁好著名嘅城市就葉卡捷林堡啦。咁呢個城市咧，以前咧就係蘇聯時代嘅一個工業重鎮嚟嘅，亦都係咧俄羅斯去到西伯利亞第一座大城市。咁呢個地方以前蘇聯時代就產岩鹽啦。咁如果講話海鹽嘅話咧，就係呢一個克里米亞亞速海個地方咧，就係以前蘇聯嘅產鹽區啦。咁講翻，仲有土耳其嘅薄荷喎。咁原來咧，薄荷咧喺遠古時代，即係喺土耳其呢個地方 Anatolia， 就係以前啲希臘啊、波斯人咧就用嚟咧。第一，佢哋覺得係吉祥物，就放喺個頭上面做頭飾噶。但係第二方面，咁以前啲人咧食好多肉噶嘛，咁樣把口臭喎。咁咧，所以咧薄荷咧喺遠古時代咧係已經用嚟咧牙醫用途啦。咁第三，丁香。其實啊，即係台長，我記得嗰陣時你講過，就係話嗰陣時咧，宋朝咧同爪哇嘅其中一個貿易咧就係丁香。 哦，好緊要嘅，即係呢頭啦， 係啦， 呢隻屋村， 係啊， 深水埗。點解叫深水埗？以前係碼頭嚟噶嘛。 係、啊。 咁但係講緊碼頭，唔係講緊我哋呢幾十年嘅碼頭，或者百年嘅碼頭，係講緊成千年嘅碼頭。就是、宋朝嗰個時候咧，好多阿拉伯嗰啲船咧就嚟呢度嘅。 係、啊。 咁另外一個地方就泉州啦。咁但係嗰啲已經冇咗啦。就如果你喺李鄭屋嗰度咧，古墓嗰度咧睇到咧，佢係圓拱形嘅，其實係一個伊斯蘭嘅設計嘅模式嚟嘅。 係啊，所以就話咧，原來我哋香港同埋呢啲南洋國家都會有好長遠嘅貿易歷史啊。咁、丁香佢最緊要咧，就係用嚟咧防止口臭。咁加埋呢、這個 丁香可以醫牙痛。 係啊，仲加醫牙痛啊！遠古宋朝嗰陣時就係同爪哇咧最大嘅貿易材料咧，嗰啲商品就係丁香啊。原來咁再加埋呢個阿拉納山嘅火山礦物泥咧，就咁溝咗做呢一包牙粉啦。咁咧牙粉咧，佢係會有呢個補充裝啦。咁咧，佢除咗補充裝之外咧，這個呢一個咧就係佢個包裝非常之靚添㗎，係啦，好的色，係啦，50g，咁呢個都係50g嘅。 喂，幾時整啲香水過嚟啊？ 哇，我會啊！依家咧，我即係我土耳其啊，同埋咧，其實我依家拎up緊一個咧，就係、是、住喺黎巴嫩嘅敍利亞同學啊。咁咧，咁你都知阿拉伯人咧對香水好有研究。咁其實依家我揾緊佢一啲香油過嚟啦。咁第一個咧，我一定會俾台長試啊。咁呢一包牙粉，我想送俾台長 先。多謝多謝， 係啊，因為啲人非常實 用啊，所以台長送俾我。 實用嘢啦，咁係啦。咁講翻咧，就話咁除咗呢一個補充裝同埋呢一好靚嘅50g。包裝之外咧，咁仲有一個套裝咧，就會放喺呢一個好靚靚嘅袋裡面咧，係啦，咁就會俾大家嘅。聽日就會隆重發售，咁好，我想請技術人員咧，係啦，即係咁如果有朋友想要購買嘅話咧，就去我呢個 page。係啦，咁聽日咧我就會將個表格上傳，然之後咧大家填完表格就 WhatsApp 俾我個助手 Cindy 就可以噶啦。咁另外咧，我都已經咧喺係啦，好技術人員可以翻翻嚟。咁再同大家預告，咁咧我都即係收咗份禮物，就喺個面箱啦。咁呢個面箱咧，我就會喺下個星期左右咧，可以再攞啲過嚟香港咁樣啦。好， 啱啱查咗，我啱啱查咗噶啦。OK， 好。 係。 嗱，咁我哋今日講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下禮拜美國大選會發生咩事啦。係 啊。 咁咧預測咧，我就唔敢，因為阿燈神未出聲。或者我未睇燈神啊，燈神如果講咗之後，我就知道個結果點樣噶啦。燈神未真係未出聲咧，我哋都唔敢預測嘅。咁但係咧，呢件事本身咧，我哋有相當之多嘅旁枝啊，去推測嗰件事發生嗰個過程會係點樣，同埋個後續會係點樣。嗱，呢件事本身咧有好幾個角度，其一就喺美國本土會發生咩事啦。嗱，咁而家網上盛傳一樣嘢，就係咧。啲人投咗郵寄嘅投票之後咧，發覺佢哋想改變初衷， 係啊， 嗱傳出嚟啊，我哋未 confirm 啊，呢個新聞咧就只不過喺網上流傳，但係如果你查呢啲主流嘅媒體咧，甚至 Google 啦，你都唔係查到好多嘢嘅。咁我自己亦都查過一個就係咧，譬如我打英文入去 Google， 我如何改變我嗰個投票嘅意向咧？咁啊，有啲嘢出嚟嘅。 好 popular 喎，台長呢一個 search。 嗱，你頭先我叫咗你查噶嘛？ 係啊。 你報到你查嗰個結果，你見到啲咩嘢先？而家 係啦。咁首先，其實呢一個係我諗會係話咧，近日咧都係上升得個點擊率都下個搜尋率上升得好快嘅一個嗰個 topic 嚟㗎啦。咁其實就係講緊咧，原來有好多美國人咧，依家喺度 search 緊咧，第一點樣咧可以令到佢哋即係改佢哋。其實我以前唔知㗎。 原來投完票出外國。 唔係啊，呢件事係諗落係極度荒謬㗎。點解我哋解釋俾你聽？即係成件事由頭到尾，佢荒謬嘅地方同埋即係離譜嘅地方喺邊度啦？ 係啊， 咁你講埋嗱，你頭先講啊，嗱你 search 咗，你見到啲咩結果先？ 其實係多個。我想有十幾個更加是呢其實呢這個 hit 啦這個點擊率啦、嗯、原來就是過去那24小時呢是不斷有新聞這樣出來呢是教人怎樣去改選票其實我覺得呢有一個含義就是呢哇這幾天呢突然之間很多 Hunt Biden 的新聞嘛 不止新聞圖片啊不過圖片啊我們就不會在這裡播出來的 不得啊 因為實在太過低俗了即是我這個台特別我這個節目呢就不是去那麼 bad taste 的 是啊，咁同埋真係非常之有視覺震撼性啊！ 你最好就將佢同陳冠希比較一下啦。OK， 咁咧嗱，陣間我哋會翻翻嚟呢個change my vote 呢個問題。 嗯。 但係咧，而家有一個新嘅消息，我哋未 confirm 嘅，就喺大概今晚11點到咧，就應該係美國嘅聯邦調查局同埋司法部會一個聯合嘅記者會。 嗯。 咁我哋而家唔知嗰個記者會嘅量。係乜？甚至呢個記者會係咪真係有呢我哋因為頭先我上去美國嘅司法部嗰度就冇呢段新聞嘅。咁但係我哋會 keep 住留意嘅，我哋記者會跟住睇住啦。咁因為咧 ，Donald Trump 喺大概十零個鐘頭之前咧，佢喺個 Twitter 上面講咗就話咧，佢有啲嘢佢知道關於拜登嘅，不過佢唔講住。佢話過咗一日咧就會有一啲特別嘅嘢出嚟㗎啦。咁樣咁係咪呢件事咧？咁我哋今晚。即係我哋喺大概今日嘅凌晨，我哋會知道嘅。 係啊。 咁講翻頭先，我叫阿 Julian 去查嗰個 change my vote 嗰個問題咧，咁我哋交代先嘅。就原來是真的可以改的 是啊同埋就話原來呢一個新聞是過去24小時呢才開始爆起咁、嗯、其實呢我覺得有一個小即係其實我心裏面是有一個小猜測啦就是講話其實就是就住今晚呢可能呢個聯邦調查局的記者會呢美國的 authority 佢係估到咧，有好多人會轉態嘅。咁、嗯、既然要轉態，依家就要教定啲人嚇點樣去轉態，點樣去改咗個 vote 佢。係啊，嗱嗰、那個改嗰個投票嘅取向咧，就原來咧就每一個州都有佢自己個特定嘅規定嘅。咁呢個體現到就係美國其實我哋嗰所謂嗰個聯邦政府就唔同我哋所謂中央領。政府的理解即所以你講美國千祈不要說中央政府因為 它那個集權的情況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的每個州它每個州自己一些即相關的法例譬如一些很重要的法例甚至它每個州都未必相同 的 這個即的投票的取向呢現在我們初步在 Google 裡面看的資料就 是可以改的、 嗯、 哼但問題就來了你投了票跟著你可以改投票的日子有沒有意義呢咁你投咗票之後會唔會後悔呢係咪啊？咁呢個點解冇人從來冇人去討論過呢個問題？而喺今次呢件事件會即係突出呢件事咧？咁個原因係咩？因為咩咧？就係因為個疫情就係可能佢哋初頭去度嗰陣時候咧，就係佢哋驚喺投票嗰日大規模嘅人走去嗰個投票站入邊咧，而有啲係唔生性冇戴口罩嘅話咧，就有可能造成個感染。 係啊， 於是 乎 咧，佢哋就去。即係去改為呢個投票呢、這個啦。咁而家你記得咧，就喺 Donald Trump 前幾日咧，都話咗佢投咗票喎。佢曾經講佢自己投票喎。咁佢自己都神咗投咗票啦。咁其他人即係會唔會跟住嗰個可能性就係、是、哦，佢哋等都唔等到嗰日啦。咁一據聞咧，就有大成幾千萬人已經投咗票嘅。咁問題就嚟啦，即係有如果當中有頗大部分嘅人佢而家後悔投咗呢票嘅話。咁嗰件事，如果將來個投票結果出咗嚟之後，而法國有相當之多人係喺呢段期間，因為即係如果我哋推測因為個醜聞，特別係醜聞入邊嘅圖片，而改變個投票嘅意向嘅話，呢個構唔構成到佢哋將來會追究嗰個法律嘅，即係一個即係訴諸一個法律嘅 基礎 咧，一個改變咧咁樣。嗱，咁呢件事咧去到好複雜噶啦。嗱，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去到每逢一個咁大件事大家記得就是呢個小布殊對戈爾嗰個年代差不多想打上嗰個最高法院度。 嗯， 因為嗰個喺佛羅里達州嗰度嗰啲釘窿嘅問題，咁嗰度輸咗就令到呢個 即係 Al Gore 咧就輸咗成個選舉。 哇！當年呢一個 Al Gore 輸選舉咧，真係令到我，即係我覺得係可以爭啲令到成個美國有罕戰，即係街頭械鬥嘅情況出現啦。因為當年嗰個 Gore 咧，佢真係 輸到少嘅， 輸第一太少咯，同埋第二咁以前啊，即係 Gore 佢個光環，我諗真係實在太強啦，對比起布殊咁一個咁即係保守嘅總統選舉嗰個候選人啦。咁嗰陣時 Gore 佢係贏咗好，唔係 Gore 佢係輸咗好少嘅選票之後咧。 我哋講清楚啲，佢其實就唔係輸過 popular vote 嘅，即係等於好似希拉里咁啊。希拉里贏得多添啦，就但係佢係輸咗個選舉人票。 嗯， 咁好多人就覺得話你呢個究竟有冇？佢曾經有一度佢即係睇到呢個結果之後，佢想去訴諸嗰個法律嘅，但係諗諗下都係即係冇拖成咁樣啦。但係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導致美國內戰嗰度咧，今時今日仲嚴重。因為如果你睇呢幾日嗰個美國嘅一啲新聞咧，你會睇到咧有相當之多嘅美國人咧，而家係去買槍。買槍嘅原因唔係佢一定要用啊，而係佢感覺到就係佢哋驚喺嗰個選舉完畢咗之後 會有個動盪， 會有個相當之大嘅動盪喺度。咁基本上兩邊都扎曬馬噶啦。你又見到咧有白人嘅佢哋即係所謂嗰啲 militia 兵即係民兵團咁喺。即係一啲比較中部嘅省份都唔少嘅。咁另外喺即係東西岸咧，佢哋有啲黑人嘅 militia 添，而家又出咗一啲，又係帶曬成個啊，就又係立曬槍出嚟嘅。 可能係 Black Lives Matter 嘅餘波。 係啦，咁我哋所以咧就我哋會即係喺下個禮拜咧，我哋去做嗰個特輯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會純粹淨係喺嗰個選舉嗰邊去著眼嘅，我哋會睇埋嘗試睇埋咧。就係喺州份入邊有冇一啲衝突喺度？係。咁我哋靠咩咧？嗱，我哋而家就因為咧，我哋有相當之多嘅觀眾咧喺北美度嘅。喺美國我哋都有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我哋去做一特輯咧，我哋希望咧，我哋聯絡到喺美國嗰邊嘅朋友，即係甚至係不同州份嘅啦。係 啊。 咁我哋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當日咧就即時同我哋喺電話度聯絡，即係封煙。就講翻美國嗰個當地發生情況啦，因為我自己對呢個大選嗰個睇法咧，我哋覺得唔係嗰個總統選舉咁簡單。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今次嘅選舉，無論係咩結果都好，佢可能出現一個即係相當之 左右到國際局勢， 相當之深嘅一個法律訴訟喺度。呢個法律訴訟必須係透過最高法院嘅法官去處理嘅。咁而家法官嗰個問題咧，就民主黨少少唔好彩啦。就因為其中一位相當之著名嘅呢個 Ruth Ginsburg 嘅資深嘅呢位相當之資深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咧，就死得唔合時，亦都俾共和黨偷到雞，就出咗佢推薦咗一位亦都相當之年青嘅法官啦，就係 Amy Coney Barrett。咁咧，佢嗰個取態亦都係應該係相當，呢個係相對比較保守啦。咁但係而家你睇翻喺呢個美國最高法院入邊嗰個九個法官個分佈咧，就係六個保守派，三個民主派，即係呢個開明派，所謂開明派啦。咁如果一旦有產生一個法律訴訟嘅時候咧，咁似乎牌面睇咧，就對民主黨少少有啲不利嘅。 咁頭先我講嘅 Gore 咧，其實咧，原來俄羅斯嗰陣嘅教授咧，同我講過一件事，就係咧，可能喺 sounds 有啲陰謀論啊，就係話因為嗰陣時 Gore 佢輸得好少，咁係間接令到呢個 George Bush 咧，佢要即係因為其實喺九一一咧都有個陰謀論喺度嘅，都講話係 George Bush 咧自己咧搞出嚟嘅，就話咧 George Bush 嗰陣時就係因為冇個 legitimacy， 即係全國都唔係話好歡迎佢啊，所以佢就要靠打開個反恐戰爭嘅。潘多拉的盒子啦，叫做，同埋咧發動呢個九一襲擊咁樣去咧，贏到全國嘅支持嘅。咁所以話咧，咁我呢個教授有同我分享就話，咁所以依家咧有啲人就點解頭先阿台上話，依家開始有啲人會買槍啊，開始囤積武器啊，成咧，就係原來話咧都係大家係準備好，原來依個總統大選就算話邊一方贏咗 都要出嚟。就搞嘢，嗱就而家實際上已經搞緊嘅啦。就喺費城咧，如果你上而家上網車啦，喺費城嗰邊咧，就因為咧又打死一個黑人，咁咧就今晚即係呢幾日都係搶緊嘢嘅啦嚇。咁但係我相信咧，而家呢類新聞咧喺嗰個傳媒入邊咧，佢哋唔會 play 大嘅，因為 play 大咧，佢哋唔知嗰個產生個政治效果係咩嘢。 但係據我哋所知咧，喺呢啲所謂 BLM 嘅地方咧，就實際上就唔係講緊話啲支持拜登嘅人咧係佔優嘅，就反而支持 Donald Trump 嘅人佔優。個原因係咩咧？就已經 fed up 啦，已經頂唔順呢啲即係趁火打劫嘅人 嘅現象 出嚟啦，就發覺咧就係凡係呢個民主黨佢哋去管轄嘅地方，呢個包括州啦或者城市咧。一旦他哋鬆弛的話咧，就形成到咧好多嘅呢啲搶劫嘅事件，會趁而家出嚟啊！ 係啊，同埋咧，即係啲市民都認為點解民主黨嘅州份、民主黨嘅管理係冇辦法保證到人民嘅生活財產咧？咁其實即係對於生命財產、人身安全啊，即係 properties 嗰個保證係美國人都係非常之足。 哦，你喐到佢啊！你簡單嚟講，你行錯入佢花園，佢都射你一槍嘅，好 嘅 啊！即係而且係。是不會判謀殺的添啊 ，OK。嗱，我哋即係再重複一下咧，就係我哋喺選舉當日，我哋嗰個即係鋪排點樣啦。咁咧就嗰個時間咧就應該下個禮拜四嚇。咁啊，下個禮拜四嘅應該係我哋嘅星期，即係早上啦。咁我哋即係可能我哋喺晏晝嗰時，我哋已經開始去報導嗰個情況。咁喺禮拜四之前，當然大家知道咧，係呢個即係一周時事啦。咁我哋嗰晚就嘗試去即係總括翻喺呢一段時間，即係發生一啲最敏感嘅事件，點樣足以去影響嗰個美國嘅選民嗰個取向啦。 係。 咁如果遠嘅嚟講，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個疫，即係呢個瘟疫嘅問題嚇，令到多人佢哋好 frustrated。譬如有呢個人命嘅損失啦。嚇！佢哋一啲親朋戚友可能會弊命啦。咁其次就咩咧？就係嗰個就業嘅問題啦。就好多人因為咁而失業， 冇咗份工。同埋其實咧，今次近呢兩個禮拜已經有報告咧寫咗出嚟，係講話呢一個就係武漢肺炎，其實係對於我哋個生產模式又好啦，經濟模式係有永久性嘅改變。佢就講話呢一個係加速咗咧。個 isolation 啊，就係講話咧，啲人咧，第日咧呢一個 work from home 就會成為一個 普遍嘅趨勢噶啦，即係大家就唔好諗住啊，我即係朝九晚五啊翻工啊，基本上咧就係你屋企咧，就一日除咗你瞓覺之外都要做嘢嘅，係 啦， 即係因為個老闆睇緊你啊，個老闆即係個喺電腦 mon 緊你， 利用科技去監察大家， 所以大家聽到 work from home 啊，哇，初頭好雀躍，其實就係另一個奴隸模式嘅產生嚟嘅， 亦都係永久性咁改變我哋生活模式嘅。大家諗下，即係喺美國，即係如果大家住喺郊區，好似 Desperate Housewives 咁樣咧，冇所謂㗎。即係如果大家話我住 Park Avenue 嘅，我梗係冇所謂啦 ，work from home，我最好可以 work from home 添啊，係咪先？但係如果喺香港咧，好似喺香港又或者亞洲，即係有一啲即係亞洲嘅城市咧，咁普遍咧人嗰個居住密度係比較高。咁如果係 work from home 嘅話，係代表住人嗰、那個生產模式嘅永久性改變，係困喺一個好細嘅盒仔㗎。 係啊，同埋你而家發覺咧，好多時咧去到即係喺學要喺網上學習啦，或者做，大家發覺大家爭緊電腦。即係雖然話大電腦普及啦，手機好普及，但係原來發覺咧，去到一個咁嘅情況咧，大家都要爭，即係好似以前我哋爭睇電視咁 啊。 你去睇麗的啊，佢要睇無線啊之類咁嘅問題啦。咁 anyway 咧就係最 juicy 或者係即係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拜登嘅醜聞，拜登家族嘅醜聞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嗰、那個即係投票嘅意向咧咁樣？咁我哋今日係講唔到嘅，因為我哋事實上都唔知道。但係我哋可以講嘅咩就係拜登個醜聞係點樣啦。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嗰個司法部同埋聯邦調查局，佢哋即係有傳言聲稱咧，就係佢哋大概今晚十一點到咧就會開個記者會啦。咁如果有嘅係咩咧？就係、是、涉及到咧，就香港我哋一位朋友啦， 何生啊，係咪？ 何生係何生，唔係何鴻燊先生啊，係何志平先生啊。咁咧就因為佢嗰件事咧，其實已經係通曬天㗎啦啊。咁頭先我喺阿浩天個節目我已經講啦，即係而家成件事最荒謬、最諷刺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何生嘅新聞咧，其實原本咧就係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呢啲咁嘅主流媒體報導嘅。你喺 Google check 得翻嘅，我亦都睇，即係我寫幾篇文，其實我哋都睇嘅。即係舉個例，其中一樣嘢就係咧，當阿何志平佢喺呢個打個機場被捕嘅時候咧，佢第一個打嘅電話咧就係而家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嘅細佬 Robert Biden。 佢本身想揾 Hunter 嘅。 係佢可能想揾香港，可能打錯電話咯。但係、即係呢件事係 official 記錄到，即係你可以 check 到嘅。而個報道嗰個本身係喺 New York Times 嚟嘅，但係而家 New York Times、CNN、Washington Post 係全部當好似呢啲嘢冇發生過咁樣嘅。咁所以咧，譬如話有人啊、即係 challenge 再話，喂，而家講呢啲嘢咧就係傳言嚟嘅啫，你都證實唔到，係咁咪證實唔到。但你可以查噶嘛？你每個機構都可以查噶。你可以問嗰、那個、司法部門，或者你可以走去查，即係問 FBI。當何志平佢喺美國佢即係去遊說嘅時候，佢係服務邊於邊間公司？呢間公司曾經有冇同拜登家族做過啲聯絡？佢有聯絡唔等於一定貪污或者有其他嘢，但係即係我哋首先要確定有冇呢啲資料先，或者即係去核實呢啲。呢啲係全部可以查噶嘛？但係而家係冇人做嘅，甚至你以前自己報過嘅新聞，你自己而家當都冇發生過呢件事。係 啊， 咁所以呢個講咧就係一個民主制度佢發展到佢即係唔好話發展咧，唔應該發展啦，佢墮落到一個咁嘅地步咧。呢、這個係真係，即係我哋做咗咁多年新聞咧，我哋都覺得有少少 surprise 嘅，我哋有少少奇怪嘅嚇。咁、但係嗰個墮落嘅細節咧，係比我哋而家講咧更加得人驚嘅。咁究竟係咩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講講啊。 好。